下轻轻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放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朵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盼望长大的谎言。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谎言。 刚刚罗大佑的一首《童年》，有没有把您带回到自己的小时候呢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悦，感谢您每天傍晚的守候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将和您一起用经典的歌声来体会我们成长的整个过程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童年、关于小时候的一些歌。可能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，用一期节目很难全部都把它做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个当下觉得缓慢而回想觉得飞快的成长的过程。 声音，我快乐坚持里找到出信息，啦啦啦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，啦啦啦，啊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，啊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，森林公民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威武矫健的一身影，我快乐坚持里找到初心情，啦啦啦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，啦啦啦，啊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，啊哈哈哈哈，黑猫警长，森林公民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的主题曲，非常家喻户晓，尤其呢是受到了小朋友们的喜爱。小时候曾经在我头脑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念头，就是哎呀，动画片如此的精彩，如此的好看，难道有一天我真的会不喜欢他们吗？然而随着自己慢慢的成长，才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会变。 Oh,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的名字呢，叫做《小小少年》，是由程琳演唱的。它呢，本是1970年德国影片《英俊少年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当时呢，被引入我国的时候呢，被配上了中文，非常优美动听，而且呢，歌词也是道出了在少年时代的一种心理的变化，从无忧无虑变得开始有一些东西需要自己独立去面对、独立去思考了。当然，这也是成长当中必不可少的、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。在这个阶段呀，我觉得我们除了要渐渐的成长，而且同时呢，也在渴望获得外界对自己的一种认可，尤其是家长、老师、身边的亲朋好友，我们都会希望能够成为他们眼中的好孩子。 薄微的笑，那是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 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听妈妈的话》，来自于周杰伦。从小呢，我们就会被教育一定要听话，但是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呢，听话对于我们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难的、比较高的要求。可是当我们渐渐长大，就会发现妈妈当时教育我们要听的那些话呢，的确是很有道理，对自己很有帮助。而且随着自己年龄的不断增加，也会觉得听妈妈的话也是能够让老人安心舒心的一种方式。因此我们渐渐的也会变得越来越听话。 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，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在经历了少年时代呢，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了。有关青春啊，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歌曲都是在歌唱它的。马上呢，我们就会听到由林志颖演唱的一首《十七岁的雨季》。 Thank you.

带着一点不成熟的感觉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会有我们经典歌曲一起来重温我们整个的成长历程。在上半时段，我们经历了懵懂的童年和少年，刚刚进入了青涩的叛逆的青春期。马上会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呢，我们下半时段将会继续用经典好歌陪伴回顾我们的成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有些事情却无会包括所有的爱恋，都还在纷纷说着像是终生的誓言。你说亲爱的亲爱永远， 我是愿意进入你的梦，含着 带泪的不悔的言。亲爱的 亲爱 亲爱永远， 永远年轻的脸，永远永远也不变的眼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将一起来用经典的歌曲回顾我们整个的成长过程。在节目上半时段，我们一起听了有关童年的、有关少年十七八岁懵懂的青春期的一些歌曲。在我们下半时段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，叫做《青春无悔》，来自老狼和叶蓓。青春非常的短暂，但却是十分美好，因为大多数的青春呢，总是和爱情相伴相生。所以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将听到一些有关爱情的歌曲。马上我们就会听到孙燕姿的那首《遇见》。 就像刚才歌中唱到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将会遇见什么样的爱人，经历一段什么样的爱情故事，但是不管怎样的经历都会令我们成长，变得成熟起来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刘若英带来的《很爱很爱你》，只有当经历了爱情才会明白，深爱对方是希望对方过得更好，哪怕这样的代价呢是用自己的退出换来的。 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。 爱情当中不光有甜蜜也有伤心，不仅有争取也有放弃，

在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将要听到的是张宇的一首《给你们》，一首非常适合在婚礼现场放出来的歌。婚礼呢，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，绝对不是走走过场。因为经历了婚礼，就昭告天下，我们开始独立地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真正意义上掀开了人生全新的篇章。 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 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，我们继续来延续成长的话题，一起用经典的好歌来回顾成长的历程。朋友们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 爱情圆满了几分，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 北京时间19:00。